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基督山伯爵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这种咳嗽可以在情绪极端激动的时候帮助他掩饰脸上的红胀或苍白，或听他人讲话的时候那种关切的态度。他说，真的，马西米兰，你真的听到那样说的吗？马西米兰·莫莱尔说，是的，我亲爱的伯爵，我听到的。那医生还说，假如再有人这样死掉，他就一定要诉诸法律了。基督山伯爵在听马西米兰·莫莱尔谈话的时候，他的态度显得非常镇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马西米兰·莫莱尔继续说，死神第三次又来了，而那座房子的主人或医生都没有说一句话。死神现在或许在做第四次打击了，伯爵。我既然知道了这个秘密，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基督山伯爵说，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来是在叙述一个我们大家心里都知道的故事。我知道你窃听谈话的那座房子，或至少知道一座非常类似的房子。在那座房子里有一个花园，一个主人，一个医生，和三次意想不到的突然死亡。我不曾窃听到任何秘密谈话，可是我知道的像你一样清楚。我不感到良心上有什么不安。不，这不关我的事。你说，一位绝灭天使已经把那座房子当作毁灭的对象。谁说你的假定不是事实？不要去注意那些理应发生的事情。假如走过那座房子的不是上帝的绝灭天使，而是他的正义之神，马西米莱·莫莱尔，你就调转脸去，让正义之神去活动吧。莫莱尔打了一个寒颤，伯爵的态度上带着某种悲伤、庄严和可怕的气氛。而且，伯爵继续说，他的口吻突然改变，使人难以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在说话。而且，谁说他会再来呢？穆莱尔喊道， 哦，伯爵，他已经又来了，那就是我为什么要赶来见您的原因。 那你希望我怎么样呢？难道你希望我譬如把那个消息通知检察官吗？基督山伯爵说最后这几个字的意义时，是这样意味深长。于是莫莱尔站起来喊道， 啊，你知道我所说的是谁，不是吗，伯爵？ 我知道的十分清楚，我的朋友。我可以举出那些人的姓名来向你证明。有一天晚上，你走进威尔夫先生的花园，而根据你的叙述，我猜定那是在圣米兰夫人去世的那天晚上。你听到威尔夫先生和阿弗里尼先生谈论圣米兰先生和圣米兰夫人的死。阿弗里尼先生说，他相信他们两个人都是中毒而死的。而正人君子的你，就从此日夜扪心自问，究竟应该泄露这个秘密，或隐晦这个秘密。 现在不是中世纪了，我亲爱的朋友，现在已不再有宗教秘密法庭或良心裁判所，你跟那些人有什么关系呢？正如斯坦所说的，良心呢，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亲爱的，假如良心睡着了，就让他继续睡下去，假如他醒着，就让他醒着难受一会儿吧，为了上帝的爱平平静静的生活吧。他并不想来打扰你。穆莱尔脸上刻画着深切的悲哀，他抓住基督山的手说， 我说，你知道他又来了。 伯爵说，嗯。他很惊奇于穆莱尔这种态度的坚决，他不懂这是为了什么，只是更急切地望着穆莱尔，让他再来吧。那是一个阿特勒斯族的家庭，上帝已判了他们的罪，他们必须承受他们的惩罚，他们都将像孩子用纸牌搭成的东西，被创造者轻轻地一吹，就一个一个地跌倒，即使他们有200个之多。3个月以前是圣米兰先生，2个月以前是圣米兰夫人，不久以前是巴罗斯，今天是那年老的诺铁或年轻的弗兰迪了。 穆莱尔喊道，啊，您知道了吗？ 基督山伯爵已使他陷于极度的恐怖之中。 您知道了，却什么都不说。 基督山伯爵耸耸肩膀说，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可认识那些人吗？我何必损失了这个去救那个呢？不，因为在罪人和牺牲者之间，我没有偏爱。 但我，穆莱尔悲哀地喊道，我爱他呀。 你爱谁？基督山伯爵喊道，他跳起来抓住穆莱尔举向天空的两只手。 哦，我舍命地爱他，我疯狂地爱他，我像一个愿意以生命的血去代替他一滴眼泪的男子那样爱他。我爱弗兰迪威夫，就是他们现在正在谋害的那个人。您懂得我的话吗？我爱他。而我请问上帝和您，我怎样才能救他？ 基督山伯爵发出了一声只有那些听到过一只受伤的狮子的吼声的人才能想象得出的喊叫。 不幸的人， 伯爵喊道，这一次轮到他来搓自己的双手了。你爱弗兰迪，爱那个该死的家族的女儿。穆莱尔从来不曾见过他这样的一种表情，他也从来不曾遇到过这样可怕的一种眼光，即使在战场上，在阿尔及利亚激烈搏斗的夜间，当不幸的枪火在他四周交织着的时候，他也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他惊慌地退后了几步。至于基督山伯爵，在这一阵感情激发以后，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儿，像是被内心的光弄得眩晕了似的。一刹那间，他已经这样有力地约束住自己，他那猛烈的起伏的胸膛平息了下去，像是乌云过去后那汹涌的波涛受了阳光和蔼的照拂一样。这种沉默、挣扎和自制大约持续了20秒钟，然后伯爵抬起他那苍白的脸，他说，哦，瞧啊，我亲爱的朋友，瞧上帝如何在惩罚那些最粗心和无情的人， 惩罚他们，漠视他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恐怖的情景。我一个无情而好奇的旁观者，我曾冷眼注视着这个悲剧的进行，我在秘密的保护之下，像一个恶作剧的天使那样嘲笑着人们所犯的罪恶，我也被那条我注视着他行动的赤练蛇咬伤了，而且咬在我的心口上。莫莱尔呻吟着，伯爵继续说，哦，来来，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坚强一点，不要失掉希望，因为有我在这儿，我可以为你想办法。莫莱尔伤心地摇了摇头。基督山伯爵大声地说，我告诉你不要失掉希望，你懂得我的话吗？要记得，我从来不撒谎，也从来不受人欺骗。哦，现在是11点钟，马西米莱莫莱尔，感谢上天你在中午来，而不是在晚上或明天早晨来。听着，莫莱尔，现在是中午，假如弗兰迪现在没有死，他就不会死的了。啊，莫莱尔喊道，怎么会呢？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奄奄待毙了呀。基督山用双手捧住他自己的额头，在那个充满可怕的秘密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东西呢？光明之神或黑暗之神，对那个冤仇难解而同时又宽宏大量的头脑说了些什么话呢？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了。基督山伯爵再抬起头来，这一次他的脸宁静的像刚睡醒的小孩子一样，他说，哦，马西米兰莫莱尔，回家去吧，我命令你不得乱动，不要采取任何步骤，不要让你的脸上露出一丝忧愁，我会送消息给你的，去吧。哦，伯爵，你那种镇定的态度吓坏我了，难道你有起死回生的力量？难道你是超人？难道你是一位天使？难道你是上帝吗？那个从不在危险面前发抖的青年，在基督山伯爵面前却带着无法形容的恐怖发起抖来了。但基督山伯爵带着一个这样慈爱和忧郁的微笑望着他，以致马西米兰莫莱尔觉得泪水充满了他自己的眼眶。伯爵这是说，我能够为你做许多事情，我的朋友，去吧，我必须独自想一会儿。基督山伯爵对他周围的一切都有一种特别的控制力，莫莱尔也不想抗拒，他紧紧地握了握伯爵的手走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等待佩普斯汀。佩普斯汀正从梅迪农路跑了过来，这时威尔夫和阿弗里尼已尽快地赶回家去，他们到达的时候弗兰迪还没有苏醒过来，医生便十分仔细地检查那个虚弱的病人。威尔夫密切地注视着他的脸和嘴唇，等待检查的结果。诺泰的脸甚至比那青年姑娘弗兰迪更苍白，这位老人也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比威尔夫更急于想知道医生的决断。终于，阿弗里尼慢吞吞地说出这几个字来，他居然还活着。 居然！威尔夫喊道，哦，医生，那是多可怕的字眼啊！啊， 医生说，是的， 我再说一遍，他居然还活着，而这使我很惊奇。 威尔福先生又问， 他得救了吗？医生说，是的，只要他还活着就行了。 那时阿弗里尼医生的眼光触到了诺铁的眼睛，诺铁的眼睛里闪烁着这样显著的喜悦和包含着这样深刻的意义，以致引起了医生的注意。他把弗兰迪放回到椅子上，弗兰迪的嘴唇是这样的苍白，简直与他的面孔难以分辨。然后医生一动不动地站着，望着诺铁。诺铁似乎已经预料到他所做的一切。阿弗里尼对威尔夫说，阁下，请您去叫弗兰蒂小姐的婢女来。威尔夫亲自去找她。阿弗里尼走到诺铁面前，您有话要告诉我吗？他问。老人生动地眨了一眨他的眼睛，我们应该记得，这是他唯一确定的表示。医生问，私下说吗？老人用眼睛回答，是的。我陪您谈一会儿。就在这个时候，威尔夫回来了，后面跟着那个婢女，婢女的后面来了威尔夫夫人。威尔夫夫人说， 哦，这可怜的孩子怎么了？他离开我房间的时候说有点不舒服，但我以为无关紧要的。 威尔夫夫人含着眼泪，带着一个亲生母亲那种怜爱的表情走进弗兰迪，他拿起他的一只手。阿弗里尼继续望着诺铁，他看到那老人的两眼睁着滚圆，两颊泛白而颤抖，头上举起大地的汗珠。啊！医生说，不由自主地顺着诺铁的眼光望过去。而诺铁的眼光是盯在威尔夫夫人的身上。威尔夫夫人再三地说， 这可怜的孩子躺在床上比较好些，芬妮，我们来扛他到床上去。 阿弗里尼先生看到那个建议是他与诺铁先生密谈的一个机会，便表示那是最好的办法。于是他吩咐，除了他指定的以外，禁止给弗兰迪吃任何东西。他们抬着弗兰迪走了。弗兰迪已经苏醒过来，但却还不能行动或说话。这次发作把他周身的骨骼都抖松了。可是弗兰迪还能给他的祖父一个告别的眼光。阿弗里尼跟着病人出去了，开了一张药方，并吩咐威尔夫先生乘一辆轻便马车亲自到药剂师那儿去配药，亲自拿来。他在他女儿的房间里等着威尔夫先生，然后再重新吩咐了一遍不准给弗兰迪吃任何东西以后，他又回到了诺铁先生的房间里，小心地把门关上，确定没有人在窃听，便说，啊，您对您孙女的病知道一点头绪吗？老人用眼睛回答，是的。哦，我们不能浪费时间，我问您回答我。诺铁做了一个愿意回答的表示。您预料到弗兰迪会遭到这种意外的吗？老人用眼睛回答，是的。阿弗里尼医生想了一想，然后走到诺铁的面前。哦，原谅我下面所说的话，但是在可怕的情形里，任何象征都不应该忽视。您可曾看到可怜的巴洛斯去世的情形吗？诺铁举目向天，您知道他死的原因吗？阿弗里尼把手搭在诺铁的肩上问。老人同样用眼睛回答，是的。医生继续说，您以为他是自然的死的吗？在诺铁那不能动弹的嘴唇上可以辨察出一种微笑。 那么你以为巴罗斯是被毒死的？是的，你以为他服下的毒药本来是预备给他吃的吗？不，你以为现在攻击弗兰蒂的那个人就是无意之间毒死巴罗斯的那个人吗？是的。那么他也要死吗？阿弗雷尼用他那尖锐的凝视盯住弗兰蒂问，他注视这个问题在那老人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不，老人带着一种即使最聪明的推测者见了也会感到迷惑和得意的神气回答。那么您还抱着希望？阿弗里尼惊奇地说。是的，您希望什么呢？老人用他的眼光表示他无法回答。哦，是了，不错，阿弗里尼慢慢地说，然后他转过去对诺提埃说，您希望那凶手会厌倦吗？不。那么您希望毒药在弗兰蒂身上不能发生效力吗？是的。您当然也知道，阿弗里尼又说，这一次是故意要毒死他的。老人用他的眼睛表示他对这方面并无疑义。那么您怎么能希望弗兰蒂可以逃脱呢？这时诺提埃把他的眼光坚定地盯在一个地方，阿弗里尼顺着那个方向望过去，发觉老人的眼光原来盯在他每天早晨服用的那只药瓶上。啊！哦！阿弗里尼突然想到了一个念头，他说，难道你已经……诺提埃不等他把话讲完就用眼睛回答，是的。但他的体质能抵抗毒药了吗？是的。而您的方法是使他渐渐习惯？是的，是的，是的。诺提埃用眼睛说，很高兴对方懂得了自己的意思。这时阿弗林尼说，的确，您是听我说过我给您的药里含有木鳖精的吧？是的，医生又说，而让他习惯了那种毒药，您希望他可以不受同类毒药的影响。诺提埃继续露出欢喜的表情。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但他只是昏厥了过去而已。这一次，至少弗兰迪是不会死的了。一种超人的喜悦充满了老人的眼睛，他带着一种无法感激的表情举目向天。这个时候，威尔夫回来了。 喏，医生，您派我去买的东西买回来了。 医生说，这是当着您的面配置的吗？检察官威尔夫回答， 是的。 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您的手吗？ 是的。 阿弗里尼接过药瓶，倒了几滴药水在他的手掌心里尝了尝味道。他说， 我们到法兰迪那儿去吧，我要去吩咐每一个人，而您，维尔夫先生，您亲自监督他们，不要违背我的命令。 当阿弗林尼在维尔夫的陪伴下回到弗兰蒂的房间里去的时候，一位举止严肃、谈吐镇定、坚决的意大利神父租下了维尔夫先生隔壁的那座房子。谁都不知道那个房子里的三个房客怎么肯在两个小时内搬走。据那一带的传闻说，那座房子的基础不稳固，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但是，这种危险却并没有阻止那位新房客在当天五点钟左右带着他最简单的家具搬进来。那位新房客写了一张3年、6年或9年的租约，并遵照业主的规则预付了6个月的房租。这位新房客，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位意大利神父，自称为齐亚科莫·布沙尼先生。他立刻找来了工匠。那天晚上，街上的行人惊奇地看见木匠和泥瓦匠在匆匆地修理那座危险房屋的墙角。我们在以前曾看到邓格拉斯夫人到威尔夫夫人那儿去正式宣布欧琴尼·邓格拉斯和安德里·卡法尔康德的婚期。这个宣布表示，或至少在表面上表示，有关这件大事的各方面已一致赞同这个决定。但是，在做这个宣布以前，还曾发生过一幕我们必须知道的场面。我们再回到马瑟夫伯爵自杀的那天早晨。走进邓格拉斯男爵引以为自傲的那间华丽的镀金客厅，在那间客厅里，约莫在早上10点钟光景，那位银行家邓格拉斯在那儿走来走去。他已经走了一些时候了，脸上露出深思而显然不安的表情。他注意着每一扇门，倾听着每一个声音。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叫了他的仆人伊托尼，去看看为什么欧琴尼小姐要我在客厅里会见她，而又叫我等了这么久。发了这一阵脾气以后，男爵心里比较平静了。邓格拉斯小姐那天早晨曾要求见她的父亲一次，并指定客厅作为会见的地点。这个奇怪的步骤并没有使那位银行家感到惊奇，他立刻听从他女儿的要求，先到客厅等候。伊托尼不久就回来交差了。 小姐的婢女告诉我，小姐快要梳妆完毕了，一会儿就来。 邓格拉斯点点头，表示他很满意。对外界和对他的仆人，邓格拉斯是一位好先生，又是一位软弱的父亲。这是他在这幕喜剧里所扮演的角色之一，这个角色对于他来说很合适，正如在古代的戏剧中有些父亲的假面具，右嘴唇向上扬起的带笑的，而左嘴唇向下垂下的假装哭泣的。我们得赶快声明一句，在内心那副笑嘴笑脸常常消失，而露出那副死板的面孔来的。所以，我们通常见不到那个宽宏大量的人， 而只见到那残酷的丈夫和专制的父亲。哼，那傻丫头既然想和我说话，为什么不到我的书斋里来呢？而且她为什么要和我谈话呢？当他把这个恼人的问题在他的脑子里回转到第20次的时候，门开了，他的女儿欧钦妮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贴身的缎子衣服，头发梳得齐齐整整，戴着手套，像是要到意大利歌剧院去似的。哦，欧钦妮，我的女儿，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呢？为什么不到那样舒服的书斋里去，而要到这庄严的客厅里来呢？欧钦妮小姐示意她的父亲坐下来，她说：“ 您说的对，阁下，因为您提出了两个问题，那两个问题可以包括我们下面的全部谈话，两个问题我都要回答，而我违反常例，先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那个问题比较简单。阁下，我之所以选择客厅作为我们会面的地点，是为了要避免一位银行家的书斋里的那种不快意的印象和影响。那些烫金的帐布，那些像堡垒的大门那样锁得严严的抽屉，那些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成堆的票据，以及那些从英国、荷兰、西班牙、印度、中国和秘鲁寄来的一叠叠的信件，通常对一个父亲的头脑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影响，使他忘记世界上还有比社会地位和他往来商行的建议更应关切、更神圣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这间客厅。在这里，在这些华丽的镜框里，您可以看到您、我和我母亲的微笑的画像，以及各种各样的田园风光和牧场景色。我很重视外界影响的力量，尤其是在跟您相会的时候。或许这是一种错误，但假如我没有一点幻想的话，我就不称其为艺术家了。 哦，好极了，邓格拉斯回答。他沉静又冷静地听着这一番长篇大论的演讲，但却一个字都没有听懂。他虽然专心地在倾听，但像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一样，只是从旁人的谈话里寻找自己的话题。欧钦妮小姐毫不慌乱，在态度和口吻里都带着那种男性的自恃。她说：“ 那么，第二点已经说明白了，或许差不多说明白了，因为您看起来已经满意那一番解释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第一点吧。您问我为什么要求做这次谈话，我可以用一句话答复您，阁下，我不愿意跟安德鲁·卡夫尔康的子爵结婚。” 邓格拉斯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同时把他的手臂和眼睛举向天空。欧钦妮小姐依旧很平静地说：“ 是的，真的，阁下，我看您很惊奇，因为这件小事在进行中的时候，我丝毫没有表示反对。不错，我老是等待机会反对那些不征求我意见的人和使我讨厌的事情。我知道自己的意志太坚决专横，但这一次，我的宁静和消极并不是因为在等待机会，它是从另外一个来源来的。它来源于一种希望，像是一个驯服孝顺的女儿在学习服从。” 说到这里，那青年姑娘欧钦妮发紫的嘴唇露出了一个淡淡的微笑。怎么样？ 阁下，我已经尝试得精疲力尽了，现在时间已经到了。而我发觉，虽然我做了种种努力，但要我做更进一步的服从是不可能的了。 此时，邓格拉斯被这种聚集了深思和意志的残酷逻辑吓呆了。他说：“但是，你这次拒绝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呢？欧钦妮，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 偶亲你答道。 原因并不是为了那个人比旁人更丑更笨或更令人讨厌，不，安德里·卡夫尔康德先生从外貌上讲甚至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模特，也不是为了他比旁人更不能感动我的心，那只是一个女学生的理由。我认为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我实在没有爱过一个人，阁下您知道的不是吗？我始终看不出为什么我应该给我的生活加上一个永久伴侣的拖累。一位先哲不是说不要去寻求你不需要的东西，而另一位先哲不也是说以你本身的一切为满足吗？这两句格言我是从拉丁文和希腊文里学来的，前一句是菲特说的，后一句是比阿斯说的。我亲爱的父亲，在生活的沉舟里，因为生活永远是我们希望的沉舟，我把一切无用的拖累都投掷到海里，只是如此而已。我保持着自己的意志，自愿完全过独身生活，因此可以完全保持自由。 不幸的孩子，不幸的孩子。 邓格拉斯嘟囔着说，脸色苍白起来，因为根据长期的经验，他知道他这样突然的遭遇到的这道障碍是如何的结实。厄钦尼答道， 不幸，阁下您说是不幸吗？绝不是的，那种叹息据我看似乎是假装出来的，正巧相反，我很幸福。我问您，我现在缺少什么呢？人家说我长得美，那可以帮助我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喜欢得到欢迎的接待，因为当旁人以笑脸相迎的时候，我周围的人就显得没有那么丑了。我颇有一点智慧，并且还相当的敏感，这可以使我把一般人生活里所能找到的优点吸收到我自己的生活里，像猴子打碎胡桃壳吃其中的肉一样。我很富有，因为您是法国第一流的富翁，我是您的独生女儿，而您不会顽固到像圣马丁和拉加蒂剧院舞台上的父亲一样，不会因为他们的女儿生不出外孙女就剥夺她的继承权，而且根据继承法，你也不能剥夺我的继承权，至少不能剥夺我的全部继承权。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一点，因为这也是一种强迫我嫁人的力量。所以，又美丽，又聪明，又有钱，而像喜剧里所说的那样，又有几分天分，那就是幸福了呀，阁下。您为什么要说我不幸呢？ 邓格拉斯看到他女儿那种笑容满面、傲气万丈的腔调，再也压不住心中的一股怒火。可是，那股怒气只是从一声叹息里发泄了出来。在他女儿那种询问的凝视之下，面对那两条露出问话表情的美丽的黑眉毛，邓格拉斯小心地转过头去，立刻用谨慎的铁腕平静了自己。 真的，我的女儿啊， 邓格拉斯带着一个微笑答道， 你所夸耀的一切都是对的， 只有一件事情不对，我暂且不忙告诉你那是什么，让你自己去发现它。欧钦尼望着邓格拉斯，很惊奇他引以自傲的那些长处竟有一项受到了意义。那位银行家邓格拉斯继续说， 我的女儿啊，你已经把像你这样一个决心不嫁人的姑娘的感想完全解释给我听了，现在该由我来告诉你，像我这样一个决心要使她的女儿嫁人的父亲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 奥钦尼鞠了一躬，但他的神态不像是一个驯服的女儿，而像是一个准备讨论的对手。邓格拉斯继续说，我的女儿啊，当一个父亲要他的女儿选择一个丈夫的时候，他希望他的女儿嫁人总是有理由的。有些人是因为热衷于你刚才所指的那种事情，想抱小外孙。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可没有这个弱点。家庭之乐对我并无诱惑力，这一点对像你这样一个女儿我不妨承认，因为你有哲学家的风度，足以理解我的淡漠，不会把它视作一种罪名。奥钦尼说， 好极了，我们坦白讲吧，阁下，我很喜欢坦白。 邓格拉斯说，嗯，当环境合宜的时候，我可以采取你的办法，虽然这并不是我一贯的作风。好，我讲下去。我之所以建议要你结婚，并不是为了你的缘故，因为至少在当时，我的确没有想到你。你赞成坦白，我希望现在可以满足了。我之所以要催你赶快结婚，是为了某种商业上的投机。的确如此，我向你保证，而且你一定不能恼我，因为这是你自己要我讲出来的。对像你这样的一位艺术家，我不愿意做详细的数字说明。你甚至怕进我的书斋，深恐染上反诗意的印象和感触。但是，就在那间银行家的书斋里，就在你昨天心甘情愿地进来，向我要每个月数千法郎零用钱的地方，你必须知道，我亲爱的小姐，可以学到许多的事情，甚至学到对一个不愿结婚的姑娘也有用的事情。哈，譬如说，在那儿，啊，不怕你多疑，我在客厅里也要这样告诉你，一个人就可以学到一位银行家的信用，就是他的肉体生命和道德生命。信用之于他，正如呼吸之于身体一样。基督山先生有一次曾在这一点上对我讲过一番话，那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在那儿，一个人可以学到，当信用消失的时候，肉体就没有生命了。这就是那位有幸做一个女艺术家之父的银行家不久就必然要遭遇到的情形。在这个打击之下，欧钦尼小姐并没有垂头丧气，她反而挺直了她的身体。她说， 破产了。 你说对了，我的女儿，这两个字用得很适当。邓格拉斯说，然后她用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胸口，但是他那严酷的脸上却依旧保持着一个机警而没有心肝的人的微笑。破产，是的，正是这句话。 哼， 欧钦尼说，是的，破产了。现在这个正如悲剧诗人所说的，充满着恐怖的秘密已经揭露了。现在我的女儿呢，既然这也会影响到你，且听我来告诉你，你或许能够缓和这场不幸。欧钦尼喊道， 哼，阁下，假如您以为您所宣布的灾祸会使我背到我自己的命运，您就是一位蹩脚的相士了。我破产，那对我何足轻重呢？我不是还有我的天才吗？我难道不能像巴斯达、马里邦和格里奇那样，凭我自己的能力就获得您绝不会给我的一切吗？